我寫文就用這個來做筆名你是亂漫是吧我們通常都是叫那些叫亂漫的不是叫亂字你不要亂用我很撐平權我本身是很撐平權我已經是有兩個女兒的中年男子 當然當然是,不是,你不要留戀亂漫,我是亂漫 因為我是漫亂勇等 唉,我被這個盧仙雅蒙蔽了一個星期 我經常在想,你的名字這麼過癮,為什麼盧仙雅呢 剛才星期六,想著今晚英超 問問我旁邊這位盧仙雅,你喜歡不喜歡看球 笑而不語很尷尬的就是喜歡看然後你捧哪一隊他又笑而不答然後說你看看我的名字盧仙雅你真的把你對球阿仙奴調轉而已不可以說我賭行逆施所以大家我叫聯盟我是盧仙雅盧仙雅可以嗎 為什麼今天一開始稍微希望用輕鬆一點呢? 因為今早我5點多 父兄很吵,今早我看到他連爆十幾個字粗口 我很討厭說粗口我也是自真人說的不過當然又不是自真人找粵語來罵人罵得是沒有品的那種<笑> 自我要有平衡心理粗口有時是很大功能我覺得最大的就是粗口你罵誰我覺得對象是很重要你只不過是什麼人你都要加個字的話其實可能廣州人比較適合一點因為他們是不是都向著某個方向我真的見識過全世界全人類的粗口的來源都是跟性和那種 披俗語及的侵略性特別對女性的侘略性對人家媽媽的侘略性有關為什麼我今天這麼怒氣呢當然不是湯顯明的問題亦不是蘋果記者被上訴 律政司的上訴不能成功而被法官罵也不是親者痛我覺得我感受到了所以我沒有你那麼怒氣我真的覺得我也明白有時是真的這樣但是我是想點明就算我完全未做過民主黨的黨員也好 可能我也有這麼怒氣可能怒氣減少少不過我也是很著緊 因為我看明報的網上版新聞有一段叫張文光反駁學民思潮若將分裂泛民 你只看到這個caption,我已經打了個答 中間是不是可以減省這字,是不是張文光可以減省那個博泛民約章那些 張文光分裂泛民,其實是不是會容易讀一點 你知不知道張文光 女兒也是盧仙雅 都是阿仙奴的粉絲 不是,對不起,記錯 兩父女都是孟聯勇等 對不起,都是聯孟 不過呢,她裡面還越看呢 我本來5點多通常看完看到6點多就合多半個鐘就過來了但今天都合不回因為裡面有兩個觀點我覺得張文光對不起我只可以用真是一句的形容詞是不知好歹亦都不惜悔改 裡面提到他們2010年吳中聯辦他繼續撐就說不是密室談判還有就說唉他終於現在發覺周圍的人原來都認同要跟中方聯繫是吧不過過去了我很高興原來我們當日做的事即是跟中聯辦溝通他們他們泛民今天也接受那邊繼續做不要再以為我們2011年是做一件不合理的事 我有時看報紙也覺得震驚咦為什麼他們之前批判我們的東西現在全部他們都是這樣的呢這一句確實真的令我覺得原來民主黨走到這一步真的有原因他完全是亦都等於你捧那隊球的領隊雲格 走到這一步這麼多年拿那麼少獎項都仍然坐在這裡 就他的班主衰到這樣,繼續不解僱他 我是知道有原因的以波論證都對的我覺得雲家我不敢說我再三澄清我並不代表那隊波阿仙奴那你連筆名都竟然用你的摯愛球隊 雖然字不同我反了,你看不看到我反了我猜你因為恩愛成恨 很喜歡阿仙奴但連連都拿不到獎項於是豈有此理你應該叫黨主民黨主民民主黨黨主民那姓黨字有什麼同音的中文字很難的亂班我也覺得難一點講回張文光看完這一段我今天又看到文匯一個文匯的論壇裡面有一位叫做馬燕 不知道他是不像你筆名叫什麼燕馬不知道馬燕了他說張曉明點出公民提名的要害反對派應知所進退開始你知道看文匯大公反對派人都知道當然以民主黨和公民黨為首裡面點名字只有一個是啦就是公民黨裡面完全我看不到隻字有提到民主黨的不是 你老哥剛才就威風了點題大家都明白知所進退很明顯有些是知進亦都有些是知退還有剛才你說的有些是不知好歹我覺得現在有一些是不知進退唯獨是某些點名批評的才是不知進退有些已經是知悉時務者已經是啦之前2010年已經有小進 現在就看他有大進但在我們支持普選的人覺得之前已經是一個大退接下來可能是一個超級大退那個是循序漸進已經看得出是的所以你會看到文匯和梁粉報的明報今日專訪張文光對不起阿仙奴不是盧仙雅 OK 你也好你叫我你都是二班營上個星期林伯不斷不知道為什麼變成姓黃我就是不斷踩他的腳踩他的腳他都不醒目不斷踩他踩到他所以我敬老我真的很難受我們今天忘記了說為什麼沒有了林伯可能我上個星期踩到他的腳趾尾腫了 咁佢要睇醫生,因為林伯都可能係身體係咪我聽講啊,都要休息下啦,應該冇乜大碍嘅,都復診嘅啦,我哋呢,即係語文語林伯呢,工作過勞可能,因為確實呢,我哋不辭勞苦兼且林伯同大班要面對港台嘅官司,心力交瘁。 這些都是正所謂好像英國國家隊那樣真是雙皮盡出 只有對烏克蘭0-0賽和這樣上下這些已經是預設了那個命題將結果倒轉雙皮盡出我都說我們就是一個雙一個皮我們現在雙皮盡出雙皮賴一樣一個賴皮我這些可能做多做今次可能可以收皮不是的我們有時最好就是多些自嘲是吧 多些自嘲人舒服一點畢竟神早流流大家都五點多已經谷住到現在就是了有時都很傷身有時很傷身體再說回張文光他選輸了立法會我一定要說的他真是選輸他不是當然有些人說他故意排第二對不起你是有選過選不到就是叫選輸 我只用這樣而已李永達都是選輸是嗎就算是余若薇或者是陳淑莊我都是這樣說我無分彼此即是你願選就服輸一定要的李華明就不是了他不選鄭家富當然不是了我都是不選了怪不得是捧某些國家隊捧某些隊的品性是一脈相承的 我再說一說剛才我刪去當我沒有說過傅兄你繼續有時人是要自大一下的用自大的黑色幽默也有時要自貶做人心理平衡再加上一些粗口自言自語我不是找粗口來譬如張文光如果他今天聽到我這樣批評不過可能他根本沒有聽D100 但他聽都不會打進來他也不會打因為我們找他過去近這幾年他都已經在避或者是不要說避他可能用不屑兩個字來跟我們辯論因為他覺得根本有兩個可能他覺得已經有前設無謂跟你糾纏又或者根本心裡有鬼談不定 甚至怕我們討論的時候就找聽眾進來他動他然後他就無地自用但他會不會扔麥克風上次那個不是扔麥克風你知道劉慧卿的電話在電話卡線我就是想知道是不是一號扔電話當日在DBC就拿手袋走我跟他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我們都希望泛民要團結，我們都希望學民思潮這班年輕人那種的可貴，他們是沒有歷史的包袱，他們有的就是一絲的熱血，張文光40年前都是一樣，都是這樣，赤子，完全感受都是赤子。那你應該要 如果你認為他們真的可能對你做得不好，你應該大家坐下，而不是今天用一個這麼重的字眼，就說學民提出這個約章是分裂泛民。對不起，這班是一班我們要，不要說保護他們，而是說要很愛惜的年輕人。我們作為這一代，跟著他們還不停地說，喂，我們幾十年了。 我看不慣文字版，我看回我明報自己的電子的版，你想想我們為民主在普選的問題上去到幾準？ Question mark 已經去了我生命最黃金的歲月，你說盡不盡？盡不盡啊？差點，請我拿個心出來，你信不信啊？ 你不信我拿心出來，我多盡啊！你們還不信我們民主黨？ 他不是看了那套《狂舞派》，為了什麼就可以去到多盡？他應該斬了自己的腳出來了。 我不知道啊。 所以社會無需再在這個問題上懷疑我們這群人的誠信。 盧仙娜，盧仙娜，你對一個人的真誠，當然你令人覺得你的真誠是有所缺陷，你就應該用你的行為來彌補不足。 而不是不斷地，我聽張文光說過很多年了，我當年退黨的時候，他的一篇文，回應我都是這樣，無需懷疑我們這班人對民主的忠誠，我們已經捱了這麼多年，爭取了這麼多年，喂，對不起，你爭取了這麼多年，是不是表示一定不會有轉軌的機會？是。是不是？是。你看看劉千錫爭取了幾年啊？ 你看看劉乃強，我最慶就是劉乃強，當年我用浸會騙了一個年輕學子鄭家富做學生會員做會點，當年就是他做會長，今天是怎樣，劉乃強，你說了，所以千萬不要以為你在政圈裏面，在民主的路途上熬了很多年，爭取很多年，就表示你做一定對，一定是 如果你認為是的，你簽一簽的約章有什麼問題呢？盧仙娥，我想問一下，我用兩個，你剛才說了很多球隊以求論證，我覺得一樣而已，到今天可能還是雲家可以將同一番說話用同一個語句的模式，就是這麼多年難道我對阿仙奴的忠誠大家還有所懷疑嗎？一樣而已，是不是？那麼 我公司就算了，以我作為一個經營者，如果公司裏面的同事告訴我，我在這間公司20年，難道你會懷疑我對這間公司的忠誠嗎？但我覺得問題不是關於你對這間公司的忠誠與否，而是你現在的位置是否為了這個公司未來的發展，甚至雲家領隊你現在的位置或者你屬於一些決策，甚至你的作風，甚至你屬於部署，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到這個球隊重出生天？我真的想說的， 我想四甲一入，第四、第五上下，我想以波論證，他真的剛剛好，每年都是剛剛好。那你民主黨現在，你聽聽張文光，為什麼他明報何俊仁不穩，有幾個副主席，當然年輕的他不穩，劉慧卿作為主席，他今時今日，當然在其他報章有訪問過，但張文光政治是淡出， 就是因為他沒有這些包袱，他一張就好像普通黨員一樣，他找他出來做爛頭卒，來代表民主黨內部這種觀感，他繼續說，其實他現在不斷地說，我們民主黨就是希望能夠跟中央有溝通，能夠說服到走行前一步，他繼續說說還顧各地民主國家普選核心不再提名，而有傳聞提名亦不代表有真普選，這句就是經常劉慧卿都這樣說，劉慧卿就這樣說，原來我們就動過他，繼續是這樣。 接著就說張文光指出政改方案要在立法會取得三分二支持，要爭取建制派的支持，必須在合逢明出路，要泛而泛民先要拋出最大公因數爭取建制的接受，但是當我們民主派也是用最少公倍數LCM，剛才我最大公因數，我考一下你，對不起你，你這些數那麼厲害，我們爭取立法會三分二支持， 就必須要拋出HCF，但是 我們的民主派包括學民就用LCM收窄團結點， 那你怎麼拿到建制派三分二支持？ 這些說話你在2005年許仕仁跟我們說，經常在袋裡， 許氏人真是屢見不爽又請我們去吃黃油蟹開始黃油蟹你現在被人追訴你們有份應該這樣說他請我們當時由財經事務局局長開始他也有跟我們定期一些飯局我們吃過一次稍後我講講有個趣聞吃完黃油蟹民主黨現在一斤都要去到紅星即是在紅星有些什麼趣事吃完之後有些什麼發生新聞之後繼續談其實很多保安仍然是用一個很敵視的態度敵視記者 提名這件事都是要符合基本法就不是說我什麼方案都可以拿出來討論 中央或者特區政府是否願意真的做一個很開放的特首選舉 集中只討論這個守尾門的問題呢 當然會有很多人會提出質疑 會不會你守完尾門再守前門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 9月14日8時40分英超盲人的死對頭我不是你死對頭你很多死對頭竟然坐在我旁邊同一個直播室一碰四碰牆一起做節目這個世界就是沒有東西是不可能的<笑> 剛才我們用了頭半個小時今天雖然大家說一拿開頭條以蘋果法官就罵律政司吹毛求疵矯枉過正正總採訪衝突記者第一審決罪你竟然律政司要上訴咬住不放還說現在還要考慮看看判詞再想想還再不再上訴我就覺得這些真是 真是沒有廉恥你問我簡直是一個叫做門上開好心改了他的名字接著門上開之後叫做門上開你記者這樣司法已經還他的公道你還要上訴大家以為我們當然都要放這個做頭條談談誰知對不起我就繼續 就住梁粉布這張明報的專訪張文光以及文匯報的論壇暢相往希望大家就著公民提名要知所進退民主黨就知道劉慧卿都知道但是公民黨就未知不識好歹其實我們一直都在找張文光但是我們的同事說未能聯絡上 剛才如果大家聽新聞他有接受其他電台就著這些問題的訪問我們一定要公道一點不要說我們不找他但找他找他不到就證明了他那是不是公道呢剛才說到黃油蟹 袁文琪祥我真的我今年未吃所以我真的很想其實我吃完當年的黃油蟹劉浮山是不是小桃園紅星當然不是紅星經此一役我已經沒有再吃了因為第一覺得太流第二有一年吃完之後我們的黨魁李柱銘好像屙了三日 甚至好像入了急症室都是屙油的了真是李柱銘的筆名叫屙油或者油屙根據你的邏輯要油屙姓油都可以改姓的經此一役其實大家都知道真是禍從口入不是禍從口入 病從口入就禍從口出我都要想一想我經常都是這樣說錯話的真是不好意思但那次黨夫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懷疑許氏人可能是故意的講開許氏人剛才跟張文光這個話題<笑> 許仕仁救是這樣說服我們大家傾起來行錢一步許仕仁真的經常在袋子拿出來他真的有一張20元紙在袋子但我真的不知道現在看各大報道我們很清楚許仕長拿20元的時候他後面的問人又很多 20元是給你看的他後面那些他沒有他為什麼不想想其他地方沒有都要借回來他就是這樣可能經此一役從2005年開始知道袋子20元很嚴重於是他就問很多銀行借了很多錢打算繼續做政務司司長下次就跟泛民說我有5000萬 所以他現在都破產了沒辦法原來我們泛民累了許仕仁他覺得20元打動不了你如果用張文光和民主黨現在這群人這群諸君所言你當年你2005年你不如接受了你當年罵民建聯怎麼罵我們要有理想我們要真普選我們不要不鹹淡普選你現在就 是不是知所進退你就拿一些不鹹不淡建制派擺明就是不要一個真普選他要愛國愛黨會不會是現在他痛定思痛然後才知道應該要怎樣做呢這些痛是不是真的好像你踢球一樣省政男人要害自痛的一處是不是這樣我以為你又是說完先路<笑> 所以有時大家都說炒韓家張文光認為學民約章令到民主派之間出現裂痕起碼他令人上籤和不籤也增加很多煩惱張文光做人都是煩做人人生活在世上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 一些現時現世間的痛苦都是來自現在政制的不公所謂的亂就是因為立法會的功能界別和小眾令大眾公眾的利益一直踩到地底來不能抬頭你繼續現在好像助紂為虐不是這樣吧盧仙雅 我如果說他那番說話套回用就是今天我要無端端在姓梁的當日去年姓梁姓唐沒有計姓何的位置要選一個我是不是更痛苦呢其實我沒得選是更痛苦的問題是你有得選痛苦是一個開心的事情因為你起碼有得選但問題就是到我們今天為什麼我覺得更加痛苦的就是我連選都沒得選 如果你告訴我們爭取的普選是在一些規限之下甚至你最終只不過是在大家已經選定了給你然後你自己再兩者取其輕的話那算什麼意思呢那我覺得那個是不是一個選擇呢這個痛苦你問我我今天我簡直覺得是更加不能接受聽說你都是一路由過去90年代支持港同盟 以至後期的民主黨我想之前會點當時你剛才提過姓劉先生那些文章我們那時候不懂得看都不太明白我都還在看但到現在的話如果包括我身邊的人他真的去投民主黨的話 我想我會跟他說的你還抱他對他抱了什麼希冀和盼望他已經這麼知進退了你何必要跟他在一起同道中人呢所以張文光就接觸不上如果你可以讓我們接觸上又或者你希望打進來又或者你過去支持他現在你都可能繼續支持他我都想你打來代表張文光我們找不到他了 我會很細心聆聽。因為盧仙雅都是一個理性人，他會按住我，你是我們米飯班聽眾，我就不會立亂和你駁火，每人都有他們的意見。我們很難按住你，但我們很難按住你來砌的，你的對波。1831、138，如果你現時仍然支持張文光這種論調，請你打上來，又或者你覺得他的論調不對，我都當然希望你打上來。 看看我們今天的觀點，特別是我鄭家富，究竟是我自己有色眼鏡對民主黨的不同意見，然後現在拿著麥克風不停地吠他，還是我的不識時務？因為張文光還說到三十年前我已經爭取民主，那時候還沒有六四，認為這種真誠是毋庸置疑的。不過 學民思潮以至部分人對民主黨的不信任即是源於三年前民主黨步入中年辦一刻開始，接著他就說其實這些怎樣是叫做密室談判，張文光更加指泛民政黨例如公民黨，這裡出了，近日亦表示可與中聯辦商討，這段就是告訴他們，張文光於是就說我已經叫過這一段了， 不過過去了就過去了，我很高興原來我們當日做的事他們今天亦都接受，那便繼續做，不要再以為我們2010年做的那件是不合理的事。這句我覺得他真的不明白，就是就算公民黨說的要聯繫，說要跟中方聊天，都是在陽光之下，如果你公民黨夠膽好像當日那樣坐黑箱車進去， 然後拍張照片出來，你們試看到的這些我公民黨還罵得厲害，我覺得那個不是密室對談，那個密室逃脫，他只是覺得自己逃脫了，然後最後他又以波論證，他說很坦白，這個方案來來去去都是幾款，即是說政改方案要射入龍門，要是左腳要是右腳要是十二碼，哈哈， 坦白說真普聯是啦，真普聯那些方案哪個得我們也很高興，我們真正的憂慮是真普聯的方案取不到三分二的支持，這一句最尾就是民主黨的死穴，盧仙雅經常怕失過不到三分二，過到三分二但不是一個真普選又如何，張文光經常憂慮泛民入不到閘， 你看完張文光他的球技我不敢恭維，你踢過球不是的，他有兩樣東西我最笑的，一樣是球技，第二就是牌技麻雀，兩樣都是笑到我們脫褲的，可以你聽聽剛才這麼說已經知道不懂踢球，但他說打了三十年麻雀，所以打了四十年麻雀，所以他的麻雀都很尊重，你不可以懷疑他對麻雀這方面的異性，但你沒有球當年世界球王比利，你知不知道人家統計過 他入了1000球裡面有大概3%至5%是找個屁股頂入的，你知道吧？真的啊，有這個統計。 我們還記得有一個是用手入的不只是一個那個都是球王上帝之手所以張文剛不只是左腳和右腳還有頭膝頭內有肚腩都可以頂到球進去看看你問題就是你怎樣真正為香港人爭取普選而已 18、31、38我想我們在9點前都轉話題了如果你一會兒有意思打進來跟我們談談這個問題當然我們歡迎因為10點前我們當然今日就著其他的話題我們都要談一談其中當然同政改有接近的一些新聞就是英國外相副首撰文譚廣的普選英國佬隨時準備任何支援我覺得最低限度中英聯合聲明當時寫是英國佬確實是一個在聯合國的一份協議英國是有個社會法律和道德的一個道義來去對香港是不是真的平穩過渡 是不是港人治港是真的要做出他應該做的工作所以我看不到有什麼問題但當然建制派就說我看不到他需要有什麼需要支援這些是引進有愛國勢力的這個當然啦還有哪份報紙我想是某意思這個又是特稿又是哪份報紙又是梁粉報是不是就是很揭要靠外國出聲這些說真的問一下其實我沒有想過很反駁的建制派你當年你要聯合國或者對國際支持 民主或民主回歸當時你支持一個平穩的回歸你就要找聯合國大家簽個中英聯合聲明去聯合國登記一個協議那時候你索性不要簽你這麼偉大回來打走英國佬你不是大家都希望和平演進和平的回歸和平的一個交付管治 咁你有個聯合聲明,英國有份簽的,你就應該對英國呢,係呢個問題上面確實有佢的道義的責任,反而美國佬冇喎,坦白講,係嗎?所以我覺得既然美國總領事都牙文牙武,雖然我都鬧過㗎啦,唔好信呢美國佬啲外交政治啦,一切都係講利益,雖然英國佬講呢句都係可能佢嘅利益,但係冇辦法,佢有個聯合聲明在後,而家就要有個責任喺呢度。 有聯合聲明在先有聯合聲明在先有這個責任在後所以這個新聞又是跟政改有關今天的蘋果頭條盧先生多少都要講一下這個法官潘敏琦最近的法官 女法官是不是都很有趣是這個女法官之前那個就說你代了錢應該有些事要做那個都<笑>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兒子是做了警察原審法官媽媽就一個虛假聲明來跟他借錢讀書然後就坐牢好像是四個月還是十二個星期總之就是坐牢求情信兒子求求真是求求其的求是求求其其寫一封求情信然後沒有出庭 法官就在判詞當中說這個兒子是不是現在在做警察這個兒子現在在做警察是不是真的警察想一想警方都要想一想有沒有請錯人法官通常很少說這類不過我個人我覺得法律不外乎人情有時法官你不講 人性呢,有時講不過去。因為法律已經是冷冰冰了。法律的條文更加冷冰冰了。但是如果喺個法律的判詞裡面,亦都是冷冰冰了,有時生活都好淒苦。嗯。喺嗰次我覺得個法官我撐佢的,對唔住,我撐佢的。 大罵律政司吹毛求疵差不多說到你這樣都來上訴不是吧你想清楚大哥你不要浪費我們時間法官要做點上訴人即是律政司對裁判官的批評等同否定裁判官就事實作最終判斷決定並就著事實的判斷作出沒完沒了的爭拗 上訴人對裁判官的批評矯枉過正吹毛求疵 我真的想D100應該做個牌面 矯枉過正吹毛求疵給這個古惑仔袁國強豈有此理叫大班立即今天去做這個牌面就找人送去是這樣先聽新聞 其實很多保安仍然是用一個很敵視的態度敵視記者 提名這件事都是要符合基本法就不是說我什麼方案都可以拿出來討論中央或者特區政府是不是願意真的做一個很開放的特首選舉集中只是討論這個首尾門的問題就當然會有很多人會提出質疑會不會你首尾門再審前門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 9點04分盧仙說多一兩點法官就著律政司吹毛求疵我們就可以轉到老臉那件事因為昨天就著法官你看到他的判詞判古惑仔袁國強的書呢 有一段這個重點真是如果我是袁國強他應該辭職坦白說因為他說裁判官潘敏琦這樣說他說聲言在沒有充分證據而憑空捏造一些理論等同揣測和猜想但本席認為裁判官並不是在缺乏基本事實的基礎下作出有利於答辯人即是成體中的揣測之中 裁判官所依賴的基本事實就是有關的錄像所以現在這個所謂的門常開根本門常開就有其名就沒有其實一個記者要經過六道門才可以由西翼走去東翼這樣為之常開嗎你看到現在 由董建華年代開始的政府總部所有你以為政府的官員個個坐牢全部都是圍欄高掛來到門上開簡直的閘你真的不知道怎樣才能進去這就是一個完全與市民隔絕的政府一個虛怯的政府 所作所為我想不僅僅是這麼多阻撓給新聞界你只是看近這個月都已經有幾宗包括當時行政長官有個處理政治委任官員涉及利益衝突和接受利益的款待個案的指引這麼重要的指引都是在無聲無息之下透過某些報紙被獨家地報導大家嚇然有份這樣的已經出了報告還有最新一屆我們經常說的就是剛剛才說完早兩天才說完就是交給公園和海岸公園委員會委任所有委員包括有志者鄧景成都是無聲無息的就放在裡面報道裡面指出換言之整個是一個風氣和處事的態度政府的官員不論是他肉體以及靈魂 以及政策都是封閉的,都不是透明的 其實這個很綠化的，相當不過不是綠色的綠，大家都明白這個內綠的綠，選擇性去報導，以及亦都是對於新聞媒體採取了一個要不你就合作，如果不是我就採取打壓的方法，我覺得或者阻撓的方法，其實這個正正就是我們這麼久，我們跟羅湖邊境以外的地方的不同，慢慢我們看到 這就是可能大家官員心裡想的融合的所在，我們一定要像你不要讓我一會兒烏鴉嘴，這個古惑仔我告訴你，他現在最後律政司的聲明說，我們都要看看這個裁決的判詞，然後再想想究竟會不會再上訴， 以你的法律界人士，你對他的認識， 我對認識當然也很久了，因為我律師樓過去有一兩位我的合夥人就看著他大，雖然他小我五六年左右，他當然做大律師有一段時間，法律界裏面他的能力 當然我都有目共睹，千萬大家不要對號入座，有目共睹，眾所周知，但他現在政治上我覺得這次特非猛進，他這次被潘官這樣罵，你問我不只是他想再上訴，我相信六八九這傢伙看到他都會叫 阮仔，來，會不會配合不到三權，不可以互相配合得到呢？你想想六八九這類人，他覺得要強政勵治之際，竟然被這個判官，正所謂堂堂一位女流法官 這樣說我們吹毛求疵矯枉過正，你都不試再上訴，有何體統啊，一聲就好了，代上訴，這個是我的估計，我告訴你，不出奇的，但當然最後他自己考慮的勝訴，看看袁國強懂不懂得懸崖勒馬，看清楚 上訴庭判官怎樣去作出他的看法，因為上訴不能再有任何新的證據，大家都是從過去的原有的證據，原審法官你要從他的事實的認知和法律的判斷來作出上訴的基礎，兩者如果都是四平八穩， 我相信不是那麼容易能夠推翻原審，這個我就祝袁國強、阮仔好運了。湯顯明，你剛才說香港政府已經是綠化了，老臉已經原來在他的文化之上已經是一早更加綠化了，綠化到五體投地，簡直是 明報今天大，這麼多張報紙雖然有幾張都是頭條，但是以明報為首兩天都是用重點新聞加頭條。湯顯明實在這個人不知廉恥，坦白他透過律師出了一個聲明，這個聲明就說報告建議填補廉署過去的制度， 填補廉署過去的程序監管上的缺漏空檔和不足，這個制度真的不得了，他將所有的責任報告都說是因為制度使然，並指由於廉署刑事調查尚待完成並不是合適時間回應，他回應中沒有道歉。你想想這類人 不知廉恥之餘，其實他現在是繼續死撐，繼續希望還有彎轉的餘地， 我相信他是想運用作為全國政協的身份，透過內地一些人物網絡，來去令到現時的特區政府給個面子。你用給面子，用字不當，我用字不當。沒錯啦，給面子。 最多是否像林粉强那个米田共，林粉强，林米田共强那个，同样地，我辞去行会来换取，喂，不要告我啊。我相信由始至终，他是在做这件事，到现在都没讲定数。最终当你如果有朝一日见到他辞职，可能就是 件事有可能轉機的時候，對於他，但我相信以689這個鷹派為首，我認為他是以打擊湯顯明作為打擊曾蔭權的部下的部署之一的話，一定咬住他不放，繼而之用這件事來去，雖然有些人說，哎呀，這樣對他都不好，沒什麼好過，特區政府， 你廉政公署都這麼壞，這個人呢，我說梁振英這個人呢，只要那些新聞不是他壞的話，他就覺得他沒事了。是啊，這件事一樣，他一定覺得是湯顯明壞而已，個人的問題，是不是？白韻綠，你記得他前日有個新聞，他的發佈那裡有一段很精警的，就說這個是一個個人的問題嘛，是不是？ 很明顯就是老689跟他說這個個人問題，不是廉政公署制度問題，是這個個人跟曾蔭權這條衰公這樣的人都竟然委任他做專員，跟著有這麼多的豪門夜宴以及外訪他都批，當然現在有些原來都沒有經曾蔭權批，然後上立法會說完全是誤導立法會。 現在有議員已經是指出他當日可能他的行為已經牽涉到是發假誓，左右都不能對。所以我覺得沒有的了，他用盡九牛二虎，你知道689和上，雖然跟上面可能都跟很多人都未必拗言，有不同的線， 他一尋找跟689不同的線來去尋求政治庇護，但是我相信呢，就算張曉明、張德江都保你不住，何況張德江睬你都傻了。你是誰啊？湯顯明啊，我不懂啊，簡直這些人，喂，我為什麼要保你啊？我保你就是，如果去到這樣，竟然都不告你， 大佬，香港還有法治，香港還有反貪腐，大陸現在都是在做這件事，我為什麼要跟香港的其中核心價值作對，還是你自己壞在先，所以他洗定了有的了，湯顯明還有幾項刑事調查正在進行。這個刑事調查當然 堂堂一屆的立法會議員鄭經翰，亦是帳目委員會的重點委員，他當日的報告一出，他立刻點出圖遮了的，其中一樣就是跟她的湯顯明的女友竟然用公帑請了女朋友，請了黃楚彪，用公帑的這些 飲宴飯局，他用公帑請港台都已經被人說，更何況是完全跟公務。所以此其一，這一樣已經成為了他一個以權謀私好，又或者根本是一個對於在廉政專員來說，他有幾條罪，查石我，我們老友跟我們分析， 分拆單據和攜同女友出席公務籌措，涉嫌違反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籌措的超支，如果單據是做過手腳，就有可能涉及盜竊或偽造虛假文書，攜贈禮物就涉嫌妨礙 涉嫌防止賄賂條例犯了這三宗罪如果要判過往的案例一般判入獄三至四年還有一個他提前就是外訪提前又不是為公務的原因可能以涉及就連 欺騙公司都包了甚至在帳目委員會經宣誓下作供又是發假誓這個傢伙不用定拿些輪子皮來擦餡你真是捉他好運所以湯顯明事件這一類我覺得今天下個星期三帳目委員會 就會再開會必然已經有相關人等包括第一次入書面提問的郭榮鏗已經說大哥他是一個推卸給制度一個爛蘋果最基本都要向市民道歉最基本的雖然道歉都沒什麼用但他的聲明是隻字不提 沒錯何秀蘭昨天我們訪問過他立法會現在有個專責的委員會不過這個就是暗春的專責委員會靠站立而成立的暗春專責委員會暗春是站在這裡的因為沒有特權的賦予也不能夠傳召用特權法來傳召證人和拿文件 明知故犯和知法犯犯我覺得這個最大問題就是你將責任推在制度上但我們反而看到其實整個程序寫得很清楚制度也很明確只不過是有人的制度和所有章則在之餘竟然是自己在裡面走其他的罅甚至可能如果不是被媒體或其他揭穿了之前審計署揭穿的話他想著可能瞞天過海的對不起我覺得不是制度的問題是人的問題即是這一樣社會的錯我的觀察是這十幾年從政的感覺很多時候我們泛民開口埋口什麼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又或者是公務員系統裡面的一些不是對不起很多事情我們真的確實 未必拿到真憑實據只是從我們的政治經驗以及一些傳言來作出判斷和思考因為有些事情盧仙雅貪污不容易拿到真憑實據你看到很多雙方面你看到貪污這個問題<方> 在社會上不是一般的刑事罪行例如打家劫舍、殺人放火是有真的痛苦的受害者在這裡來去指出、去投案、去舉報、去作證但是貪污呢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當年我作為廉政公署我做過社區關係處 你不知道很多同事開咪他們我都提過這件事不過你知道我都是兩分擔的現在社區關係處懂得分擔待會講社區關係處懂得分擔你都應該懂得分擔說真的我只是區區一任我們是 by contract 全部廉政公署都是合約員工我們每一任是兩年半 當然我作為社區關係處兩年半所以我就覺得我自己都是資歷甚淺我又不夠膽好像同類都是兩年半的林卓廷那麼威不停地給很多意見甚至法律意見我就不夠膽了 你不用指手畫腳你不用恥笑我不是我忘記了他是誰黨的你這個盧仙雅我想問一下好像是誰黨忘記了民主黨的總幹事雖然我對他有很多言論我不是說他一定不對不過確實 所以你看到我很多時候如果尋求一些看法我一定要找查石我作為27年的總廉政調查主任這是誰黨的？這是公民黨的。不是，我又忘記了。不過我訪問他的時候我真的不是用這個政黨來跟他勾跟他分別。所以我就想說作為社區關係處兩年半課仔的鄭家富呢 我都只是希望告訴大家當年我們出去講反貪污的法例的時候最喜歡用的還有許士仁都是做過社區關係處處長的你知道嗎許士仁當年做社區關係處處長就拍過一套反貪污的宣傳片那套片有一句說話我們每次出去講talk都一定講的就是一家便宜兩家著了 就是貪污裏面最令人擔心的地方因為一家便宜兩家著大家都好你又不出聲我又不出聲就沒事只要公眾覺得這件事問題沒有公眾的你知道這一句據我理解是來自社區關係處當時重點人物但是現在一一你會見到 都會面對大大小小跟貪腐有關的官司 那你說是否唏噓? 我回首20多年在廉政公署的工作相識人等 你知不知道請我的那個是誰? 叫梁展文當年梁展文我做帳目委員會的時候就要盤問他對於官商勾結當年嘉亨灣 都黐埋你到都冇乜好結果,所以呢真係,這20幾年呢我反覆去睇人的轉變。你就會覺得人係好脆弱的。人呢係好容易受到權力同金錢腐化的影響,所以每日要三省吾身。見賢思齊。 見不然就要來自省來去好好來去過這一人生所以社區關係處今日明報再報導根據如果不是問廉政公署內裏有鬼又或者根據我的思量如果不是梁振英上台你猜有沒有今天的湯顯明 面對的這麼惆怅的格局大家可以打聊傾一下也好你自己深思一下審計署都不是一個最當日他都是可能只不過就是送他一程東西雖然你說如果東西廠說的意味就是你要是不是砌人生豬肉當然不是你真的身有屎你真的身有一些不好的事情行差踏錯不過過去甚至現在更有很多人行差踏錯又不見陳茂波有事又不見梁振英自己那件事又不見你有事這些就是當權者真是勝旺敗寇政治往往就是如是是不是有真正的公義法律上我都說了我上第一堂法律課教授已經說 你們讀法律以為我們有公義請問大家覺得這個世界有法律就有公義是不是我們現在個個以為十居其十都舉手了差點舉腳接著就說你們考試我認住你小心答題目這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公義的弟弟只有相對的公義因為我們是common law 怎會有絕對的公義絕對的公義就是如果你是信教的當你宣誓的時候你那本聖經或者回教的可蘭經你在那裡你的信仰就有你的公義和價值在內在世俗眼光對不起所以梁振英之下的政府 接著就來了湯顯明我不是因為這樣湯顯明好像被屈對不起並不如此 不過這件事必然是有他的政治前因與後果就是這樣所以陸續有來 為什麼梁振英上台這件事這樣來呢亦都很多時候今天他說王永平就說話定必有多人配合就應該抽出其他的違規者跟著就說肯定內裡有些即是說裡面是有些內鬼說真的廉政公署這些事沒有人煽出來 怎會有人知道呢當然不過湯顯明做得太過分可能大家都之前有另外有微言都敢露不敢言其實很簡單麥齊光一樣傳聞為什麥齊光的事被人揭露出來你做每一件事每一個人真是曹操都有知心客 <No. S 2> 你硬好的人都有對頭人你硬衰的人都有知己麥齊光我認為是我少見的一位好官這個我聽很多人都有說但是都沒辦法因為他在工作上聽聞得罪一兩個可能他心目中可能寫過幾份不是幾好的下屬的報告懷恨在心 你個死仔升官發財了看看你有沒有好日子過就是這樣所以社區關係處是小弟做過兩年半你問我認不認識分擔對不起我的低層次官員雖然我比劉江華高一級你知道劉江華也做過社區關係處我叫Grade 2 茶石我這些叫Grade 1 劉江華叫Grade 3 不過很厲害的劉江華是我們當年這個人真的我已經說過很多次越級挑戰溝到現在社區關係處的老婆當年是真的越級挑戰的當年穆菲文是Grade 2跟我一樣的竟然可以被他溝到 你說真的你說這個人的政治和溝女手段是多麼高明呢新聞之後繼續其實很多的保安仍然是用一個很敵視的態度敵視記者提名這件事都是要符合基本法就不是說我什麼方案都可以拿出來討論中央或者特區政府是不是願意真的做一個很開放的 特首選舉集中只是討論這個守尾門的問題就當然會有很多人會提出質疑會不會你守尾門再審前門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家富盧詩娜 今日《蘋果》的評論李怡先生就講到台灣的政局標題是中國化和本土化的對決馬王惡鬥在馬英九以黨主席的身份干預下國民黨考紀會火速撤銷王金平的黨籍馬英九在權力上贏了民望大就暴跌 根據TVBS的民調馬的滿意度只有11% 昨日台灣《蘋果日報》報導滅亡計劃的內幕 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馬英九對國民黨內某大佬說王金平和民進黨聯手做了不少嚴重的事令人很難再容忍這些嚴重的事所指的是拖延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在立院的審議和通過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 早已談判完成的台灣和新加坡經濟夥伴協定 遲遲無法簽署 是因為新加坡和中共有默契需要等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生效之後才和台灣簽貿易協議這亦可以說是中共通過新加坡向台灣施壓這令馬英九擔憂台灣經濟會更邊緣化因此馬英九要剷除黃金平背後藏著馬英九要加緊兩岸經濟融合的動機而這個動機又和中共的施壓 令到馬英九擔心台灣經濟邊緣化有關台灣親綠的自由時報刊登社論聯繫香港的情況批評馬英九政府強要過關的服貿協議一旦實施 台湾会步香港之后，身陷社会经济困境，将难避免。台湾人民不能够不就此强力抗争，因为担心引狼入室。新加坡的民调显示，近半数国民宁愿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亦都要减慢外国，主要是中国大陆的移民人口增加。但是台湾在国际上受到中共打压，要避免经贸边缘化，马政府就选择和大陆加紧经济融合，却是一直受到非直接获利的本土力量反对。目前台湾政局有几多的变数？一，国民党高层包括名誉主席连战和副总统吴敦义，都明里暗里反对马英九这一次的作为。以黄金平为首的本土派更加是对马反感，因此立法院选举新院长，现任副院长洪秀柱未必能够过关。根据国民党四大家族，吴敦义、连战、郝龙斌、朱立伦都是支持黄金平，因此国民党内有倒马的暗涌。香港三百人的广告刊登之后，亲南的联合晚报发表社论，在同情香港人的处境的同时，表示香港中国化的核心不是自由行，而是政制上无法自主，而台湾已经实现民主化，台湾无需担心中国化，今后的问题是怎样将台式民主的素质更提升。看来香港只是能够走台湾的民主拒共道路，才可以走出当前的困境。马王对决很可能是中国化和本土化的对决，不能够看一时的胜负，长远来看必是认同本土的民主胜利。而中共收回香港时说要台湾率先垂范，想不到的是现在变成以港为鉴，真是莫大讽刺。 起来呢，只可以走民主抗共的路线呢，香港才有真正的民主。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用了相当大的时间向张文光说出他们现在民主党那种不是。即是你是寻求妥协和要拿建制派所谓的共识，这个你就是浸淫在即共产政权的魔掌之下的假普选咯。那这个哪有出路呢？所以这个李仪呢，从国民党今次，我认为这个真是大风暴。国民党呢，以现在马英九 11% 的支持度，他简直是令到梁振英沾沾自喜。 是啊，我都在说 哇，大佬佢得11%， 地区领导人、啊， 就系你大佬啊！ 正确嘅讲法，地区领导人、啊。 咁梁振英假假地，佢而家都好有，好似有30几啊，大佬多佢成倍啊！佢可以大大声讲，哇，多过马英九成倍嘅支持度啊，大佬！咁所以你知道咧，国民党内斗呢、這个亦都系，正如我琴日喺呢度讲，即系最真最。有力的敌人呢，其实是就在你的党内、对面阵营那些呢，就只是对手来的。 最什么不怕是什么叫神一般的对手， 是 最怕是什么， 没错， 是okay, 啊，就是猪一般的队友而已， 没错了。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观点，我们香港 就知道了，这 应该怎样自处呢、是不是，哎，讲一下 轻松一点 的礼物啊，港府终于发出指引，什么话？高官筹措禁吃蓝鲸吞拿鱼。你有没有吃过蓝鲸吞拿鱼呢，老先生？是不是很贵的 吞拿鱼？你吃，你连黄油蟹都吃了是不是？ 黄油蟹我吃过一次半次，真的。但是这些蓝鲸吞拿鱼真的很贵。为什么贵？是不是罕有的？ 它比较罕有，而且是濒危。所以呢，就是通常是野，即是野生的，是啦，咁不是养殖的嘛，咁就变咗呢，就是佢都是一啲属于是濒危的物种的话呢，咁而家好多嘅国家呢都话呢，係包括有啲係禁捕啊，甚至呢就係可能已係 但香港政府就你問我我就覺得就是姗姗來遲去到昨天先發出指引就是說政府的籌措不可以包括有魚翅、藍旗吞拿和發菜當然我們都沒得去看看當日湯顯明他的公務籌措裡面有沒有吃這幾樣東西我想都應該少不了但最重要就是現在我覺得香港政府都有少少文明 真是文明 你都讓人知道自己作為一個政府你起碼作為一個大頭的作用 有些瀕危物種的那些你應該不吃 尤其是魚翅 全世界除了華人之外是沒有人會吃魚翅這個文化應該是由政府帶起正如好像當日我們跟曾蔭權在說環保我們說 冷氣香港很多地方冷氣太凍 24.5 於是應該大家就三小一點因為我們說過什麼呢就是看到你們的高官個個西裝骨骨34、35度的時候你都西裝骨骨打胎你不熱的嗎但因為政府內部機構裡面有時真的很凍18、22 當然要穿西裝繼續面向群眾我們那時候就挑戰曾蔭權如果大家記得曾蔭權於是就說好啊我們現在跟你立法會比試看看我們24.5度我們那個省電的效果誰的比例厲害看看我們可不可以大家 官員見記者時盡量不打胎 大家就smart casual就可以了 你看看後來做了頭半個月打回原形繼續都是煲胎一道來開記者會你這些是要從在小的自己的自身你的行為你的衣著 或者你吃不吃藍鯨、吞拿魚吃不吃魚翅你去帶同環保的概念一樣這個就是說回如果是曾蔭權我就很記得有一次某一天就好像是世界的環保日或者無汽車他只不過短短由他禮賓府去到總部那裡上班你想想那裡走多久 你如果行多久你估你又你要行多久如果不是兩下大家過不了癮都未叫兩句口號就完你搭車你要特登駁場你要特登駁場如果不是兩下大家過不了癮都未叫兩句口號就完你搭車他就是坐他那輛專車就是由他那裡這些最基本的東西都不做的話剛才你說什麼煲胎我覺得很多東西所有東西都是這樣政府官員說一套就沒所謂你做的是什麼一套呢等於門上開這個名字中門大開也沒什麼保安 跟走過那個就是剛剛走過那個就是我們國家的財長完全你看上去不像普通衣著跟普通的群眾打成一片你就覺得別人一個開放民主的國度的社會是跟你封閉虛脅的國度的一個政府總部 已經是成一個很強烈的對比以前那些我們的港督落區哪會有幾上百人在保護他們現在我們只不過有一個區區的局長落區做一些閉門會議都要有半百的警察去護航護駕到底現在我們的政府發生了什麼事呢你有沒有聽過一個笑話 董建華年代第一次落區今天星期六董建華第一次落區這個笑話就是這樣他就在想你知道董建華出名就是優柔寡斷很多的思考不是責心人厚責心人厚當然是伯伯是真的責心人厚他第一次落區他就說跟隨從說我第一次落區 好不好打胎好呢西裝骨骨好打胎好還是怎樣呢然後他的隨從說都應該打胎的董先生那他就打胎啦你知道他打胎那他的隨從當然都要打胎啦但是一上到車他就說都不是挺好其實我們是應該親民一點都是不要打胎 說不打胎,那些隨從馬上打給下面準備接車的人 阿Sir,說不打胎,大家隨他打胎 都不打肥棒吃蛋撻蛋撻這麼親民我也要根據這件事去跟大家親民一下馬上除胎當時那個隨從打電話打來差點來不及所以你那次如果大家有印象你可以拿一些片看當時的隨從有些就有胎有些除不及的<笑> 就被那些官員推去後面你不要出鏡啊出得鏡的那個領都還剩下因為除胎除不及所以一個政府一個頭頭舉棋不定我們現在這個政府梁振英政府他不是舉棋不定我想說一個特區政府一個不是真正人民的政府 你是做出來的你是假裝的話你是假裝得好的說回你這個藍鯨吞拿因為你是貴的你這麼貴的東西說真的你作為你看湯顯明這件事大哥你看他過去五年收達450份禮物 我想請教你,我沒有買過XO XO多少錢呢? 可大可小有些有品牌的,可能去到很貴 但他列出的價錢,媒體報道不是很過分 但問題是,你13個人吃飯,喝10支XO 酒量就汪涵了,每個人都 根本我都說,以湯顯明這樣喝烈酒的習慣 你不送他入赤柱他都遲早玩完真的我不是咒他平情而論作為一個生理和生物學的醫學上的認知他只是得他一屆是這樣的前前後後都從來沒有人買烈酒其他政府部門也都不見有這個習慣他在香港他一度最離譜的根據明報 根據可靠消息人士指出當然啦只有明報、糧粉報為什麼有這些可靠消息不過問題如果這些是真的誰叫你是被人知道然後你有這麼壞的事嗎湯顯明不僅年年在本港大肆籌措就連外訪北京和倫敦 曾經最少9次豪宴官員和學者 2007年以離開海關轉頭廉署的湯顯明 竟然在北京最高檔的皇城食府 以20000元宴請舊相識的中國海關總署官員 期間違規分單買了4支烈酒 我想問一下盧仙雅皇城食府你去過嗎? 未 最高檔,我沒有回鄉證,所以我一定沒有去過 不過聽名字你都知道 他寫得出是最高檔 我沒有宴請過人也沒有被人宴請過我們所以的檔次就始終都不及了檔次就是城王食府不是王城食府是吧 吃就吃2000多元 有些報紙都報了那份叫569的表格 早晨，家父哥，盧先生，兩位早晨，他叫阿仙奴，盧先生，你好，怎樣啊，李先生？是啊，我想說湯顯明，我想說湯顯明應該要拉他坐牢，不是說防禦司法公正，這樣就是 破壞了香港的審查值他自己是廉政專員怎麼可以跟大陸的官員你不去教育他算了還被他污染了這個確實是心痛惡絕 你竟然在香港,如果被一個普通的官員,我們都很不能接受,何況竟然,我發夢都沒想過,李先生,真的,我作為廉政公署的曾經都是叫哎呀,兩年半的主任級,我們都有一種的願景和有一種的承擔。 以及有一種期盼,希望為香港在這問題上做一把功夫,竟然發生這樣的事,簡直是恥辱香港之恥,對嗎,李先生?李先生剛才說他經常在喝酒,為何可以查過他的個人行為?公道也這樣說,如果他真的喜歡喝酒, 一個人個人的喜好而他是沒有工作影響公務你也不能夠因為喝酒不是犯法他不是當日黃宏發一樣我們是看得懂他是喝了酒他也不是吸阿片煙或者是吃白粉不是的喝酒是合法不過原來他是於酒也是說真的如果真的沒有影響公務也很難但問題確實 想回應一下你剛才說的張文光那裡我近期發覺我看報紙或者聽收音機或者電台說其實不單是民主黨其實可能公民黨都包括在內我感覺很多人發展這個政制都好像目標為本有得入圍就不得但其實大家這麼堅持基本法作為一個我不會移民的香港人來說這是我的家如果你是我的家的時候我們應該比較努力去發展一個長期 可以行到的制度如果每個人都是為了自己的工作或者短期的利益來說其實大家立即就離開了你說得對袁先生我想其中我最不屑和最憤怒的就是口口聲聲就說我們希望泛民入閘 口口聲聲說我們希望拿到建制派一起的協調支持能夠過到三分二的通過希望能夠推向普選一步 但你看到2010年的超級區議會換取回來的就是功能界別 可能就成為千秋萬世 我反過來說用一個宗教的字 agnostic 應該大家的制度是agnostic 就算是放董建華下去 制度都應該work 放梁振英下去制度都應該work 我們應該是努力的制度老實說如果不擇手段就算有一天劉慧卿、余若薇做了特首大家尊重他嗎你不尊重一個特首去 管治香港,他可以work到嗎? 你又找人去圍他,為什麼? 說真的,我們停了20年的發展 我們還可以停多久呢? 其實是我們家裡袁先生,你說你不會移民? 我覺得這個地方挺我的 今早我打了報紙看到王菲離婚做頭條關我也事關我也事我記得去年政改的時候不知道是張柏芝還是新聞是大把人在Facebook說張柏芝是沒有人說政改的是這樣的時候我要問一句我們是不是香港人怎樣才是一個香港人我們值不值得做一個香港人 其實沒得上岸的我有個朋友他回來加拿大見到自己的房子不停升值很開心想著拿著錢走因為女兒在香港四歲入學了他的situation就看回Vancouver其實你周圍都有強國人都是拿著那些賠金都是靠樓靠到慶了你是買不到樓的在那邊你沒得走的其實沒錯所以我們是要為自己的家 你走去其他地方,強國人民都已經是 你自己想想laundry,多謝袁先生,袁先生說出語重心長,香港是我家,盧仙雅也看到家事香港,真的不要像門上開一樣,只是得個港事,家事香港真的是大家的家庭,而不是只是少數人,特區政府這些官員, 或者是既得利益的官商勾結這些才是好了下星期再見再見拜拜 D100 D100 講真話彭公儀浩蓮敏 D100 還聲於民 還聲於民